2月2号星期 五啦， 哇，今日我哋全城点歌大行动，点歌对象呢 係配合返今日嘅天气㗎。 係可能有啲人会觉得夸张嘅乜嘢冻乜嘢，但我都真係觉得冻嘅。 唔係啊，今朝起身而家好啲嘅，老实讲而家呢个钟数好啲嘅。我今朝起身呢，因为小弟係新界人呢，我係有一種唔想出門口嘅感覺，即係好耐冇試過係凍冰冰。你即係仲要朝頭早咧，我係一定要洗頭嘅，我每朝都會洗頭先出門口嘅。嗰種凍係入心入肺嘅凍到。 喂，你聽咩係最凍啊？我尋晚因為要入長洲，即係開完咪之後入長洲做嘢啦、傾嘢啦，跟住坐船咧。我坐普通渡輪，今日坐嘅時候都唔覺嘅，因為佢落曬嗰啲，你當落曬簾咁樣啦。跟住埋岸嘅時候，因為我特登坐咗喺近佢要拋繩埋岸嘅嗰個位置咧， 諗住吹吹風， 諗住睇下風景啦。咁但係開船佢就落咗嗰個簾，到埋岸嘅時候，佢揭起咧要拋繩出去拉嘅船埋岸嗰、即係固定嗰下咧， 啲風吹入， 哇！一開嗰、那個簾，嗰啲海風吹埋嚟啊，哇！ 好爽啊！小心啊，唔好冷親啊！呢啲天氣 係啊，跟住回程夜晚凌晨再坐船翻嚟咧，跟住就哇嗰種凍真係唔係講笑啊！ 係， 我體驗到啦。 咁所以今日我哋點歌嘅對象咧，就係呢個傳說中啊唔怕凍嘅西伯利亞人， 冬天嘅冠軍啊，佢可以話 冇錯。咁到底大家有啲咩歌想點俾佢哋咧，就可以話俾你聽啦。 有啲創意嘅會係點樣咧？ 係啦，唔好點翻嗰首咩西伯利亞人冬天的冠軍咁樣，好冇誠意啊！ 係啦，但係如果最後都好多人揀嘅， 我都會播嘅， 再諗咯，再諗啦，講唔定嘅呢啲， 到時再算咁啊。咁啊，點歌一陣六點鐘會聽到啦。今日咧首先想同大家講嘅嘢咧，要承接翻琴日嗰個話題，因為琴日都應承過大家因為講開呢一個叫做年尾啊各大串流平台嘅一啲回顧咁樣啦。咁琴日即係傾傾下，同波成就發現啊，係其實有好多嘢。我哋平時作為一個用戶或者用作為一個聽眾嘅視角，未必知道好多一啲細節位嘅，即係例如琴日講到就係、我哋發現有一啲歌原來比自己心目中播放嗰個次數想像係多嘅，咁到底係點解呢？咁我又特登琴日收工啦，就去問一下一啲做唔同平台嘅一啲朋友，即係各大串流平台嘅朋友都有嘅，咁又會問一下佢哋咧。主流嚟讲啊，我好想知道就系点样为之一个播放率， 因为一啲数字其实都出到去个位数，好精准咁样。我哋琴日都有讲噶嘛，究竟我好中意一个歌手为例啦，我真系不断 loop 住佢只歌，咁究竟系咪每一下都计落去咧？甚至乎好攻心计或者阴谋论咁讲，哦，我系某一啲嘅歌手音乐人嘅 fans，我好想帮佢排行榜度，嗰个 play 数好高嘅，咁我真系嗱，即系唔建议啦，但系可能我买几个电话系咁提咁 loop 住全天有24小时，咁系咪都会计落去咧？即系好多呢啲咁样嘅。迷思喺度嘅 一啲疑問啦，咁所以後尾我問咗綜合一個比較大啲嘅講法咧，就係、可能我哋會以為要聽夠可能一首歌嘅八成先當係一個嘅播放次數咁樣嘅，但原來比想象中少嘅，實際上佢哋嗰個計法係只要你一首歌聽超過30秒左右咧。佢就計一次㗎啦，咁所以簡單啲嚟講，你點樣為之聽兩次呢？未必一定係要完整地聽兩次四分鐘嘅歌，可能你係聽咗兩次30秒， 即係其實一分鐘， 係啦，一分鐘，咁可能佢又計兩次，咁所以即係原來喺串流平台嗰個玩法上，有同我哋平時睇片就好唔同咯，因為我哋。比較常用嗰個睇片嘅串流平台啦 ，Y 字頭嗰個咧，佢睇片咪好多時候話唔知要睇夠八成，佢先計一次播放次數嘅。係 啊， 咁呢個就同我哋聽歌好唔同啦，咁樣。咁而其實呢樣嘢，我覺得再轉言落去都有趣嘅，因為好多時候大家都知道，而家音樂產業入邊咧，佢個經濟運作係點樣咧？即係除咗一啲歌手啊，一啲音樂人佢哋去出。活動啊，開演唱會啊，去接廣告，係去維持佢哋嗰個收入之外，其實呢個串流平台係佔咗佢哋嘅收入一個好大嘅板塊嚟㗎嘛，因為大家每一個 按落去聽嘅click rate， 其實實際上佢哋都會有一啲嘅分成咁樣樣，即講緊係每一個崗位嘅音樂人都有，除咗歌手啦，佢嗰、那個作曲人啊、填詞人啊、編曲啊都會有嘅。咁 不過編曲嗰度又係一路都討論得好多嘅，有啲朋友做編曲都係講緊，因為嗰個計法唔一樣。 冇錯冇錯， 即係譬如我哋作曲、填詞啊，或者唱等等嗰啲，譬如隻歌播咁，可能佢 keep 住。可能唔係就係計串流平台，即係我講緊係普遍嚟講，譬如電台播，咁你都會有啲叫做版税嘅東西咧。 係係係。 咁作曲啊、填詞人嗰啲，咁佢哋都有得分成翻版税，雖然個 percentage 可能唔高啦，或者佢收入未必好多，大家都會聽好多。咁但係編曲人咧，我聽過有一種計法咧，就係、是。好似一個 project one off 咁計， 即係買斷制。 係啦係啦，即係譬如我今次我邀請賓神嚟幫我隻歌做編曲，我亂噏我俾$10,000你，咁你幫我編完咧，咁就完成咗件事㗎啦。咁隻歌以後嘅嘢就同你嗰啲收入上就冇拉冇楞啦。咁所以呢一個亦都係喺即係編曲人方面，佢哋有時都會覺得唉，即係咁樣嗰種。 係嘅，但係有好有唔好咯，即係可能睇下本身。可能直接啲咁諗就係、是、啊，咁一了百了做完件事，我收咗一定數量嘅錢，咁我就完成咗我嘅工作，咁就可能勉卻咗後面一啲，即係好老實講，你計數啊、會計啊、年尾你計翻嗰啲錢，其實都係一個人力嚟噶嘛，咁所以你變相你就勉強咗呢啲煩惱，有好有唔好嘅，我覺得。咁、但係對於可能歌手啊，或者可能本身唱片公司嘅收入嚟講。嗰、那個點擊率嘅收入就會比較直接啲啦，因為其實原來有唔同嘅串流平台都有唔同嘅計算方法嘅，其中一個比較主流嘅方法咧，我諗香港人如果打工仔好熟噶啦，就係、是、prorata， 即係按翻嗰個比例去計。簡單啲嚟講就係串流平台可能佢講緊有100万個用戶先算啦，咁100万個用戶每個月佢嘅平均每個用戶嘅月費係$100先算，咁佢每個月嘅嗰、那個串流平台嘅收入即係等於1亿啦，咁樣先算啦，係啦。咁然後咧嗰、那個歌手佢喺呢1亿個聽眾入面，佢佔咗幾多個播放率嗰個比例呢？其中一個計算方法就是按比例地咁樣去做分成 的。哦，即係譬如假設我有首歌啊，好受歡迎喺個串流平台啊，有50%嘅。 係啦，係啦，係啦。 咁我就會攞到50,000噶。 係啦，即係一個比較簡單嘅理解方式。 即係個概念 係 咁。 個概念係咁。 因為你都要計平台，可能佢自己中間佢都要有一啲行政費，巴巴巴嗰啲。 冇錯，但係當然其實好難會有一個歌手可以签到50%咁夸张啦，如果系就我都唔识形容啦。 咁但系就会令到一啲比较出名啲嘅音乐人就会着数啲噶咯，或者多作品嗰啲 会系嘅，或者可能对一啲叫做有规模嘅唱片公司，佢会有一个嘅相对嘅好处喺度咯。所以你会见到成日可能一啲唱片公司佢哋嘅 marketing 啊，或者可能佢哋嘅一啲员工，佢哋好重视一样嘢就系、是。嗰、那個市場嘅佔有率啊，即係你就係好簡單，就係、是、你喺嗰個100%個 pool 入邊，你佔到幾多個 percent？ 咁呢個係佢哋其中一個好重視嘅元素嚟嘅。另外一樣嘢咧，即係除咗 prorata 呢個比較容易理解啦，另外一樣嘢咧就叫做user centric 啊，即係使用者嘅中心制，係啦，呢一個嘅計法咧，我係未研究到嘅。 系， 我唔系好明佢嗰个计法。 因为我都有轻轻睇过嘅。咁、因为头先你讲嘅嗰个 prorata 就系以成个平台，佢我当一年为计啦，一年有1亿嘅订阅嘅收入，佢就喺嗰度分啦。咁但系如果系呢个 user centric 嘅话咧，以我初步睇嘅理解咧，就系、是、譬如你，賓神。好中意听张曼芝，就讲啦，今年听好多啦咁样。 O K， 咁佢就会喺你嗰个嘅订阅费用，假设你$100，你有80%时间都听张曼芝嘅，咁就会将你订阅月费嘅80%就会拨俾张曼芝啦。咁、就按翻使用者嗰个啦。咁因为有一即系、就是、你可能真系净系听我当本地嘅歌咁样样嘅时候。 咁咪淨係本地嘅歌手會分成到你嘅訂閱嗰、那個嗰嚿錢咯，咁、 哦、 唔會外國嘅人會收到嗰嚿錢，因為頭先第一個 prorata 就係成個 pool 掉曬落去之後就一個總數咁樣計，即 係 喺個概念上最簡單，而我認知嘅理解係咁樣咯。 哦，咦，咁我又明喎，咦，咁其實呢一啲可能對於比較叫做獨立嘅音樂人可能會著數少少咯，因為如果可能佢哋本身冇一個大嘅公司嘅 support 底下，咁如果咁樣做法嘅時候，可能佢自己靠自己嘅努力，可能儲咗好多 fans 翻嚟啦，跟住然後可能好多嘅fans 喺串流平台支持佢嘅歌嘅時候，佢就直接。是在那些 fans 聽幾多次他就可以拿到幾多啦咁樣。 係啦，咁當然中間一定會有扣除好多啲 手續費啊、 版權啊各樣咁樣咯。咁所以係啦，即係你真係睇下你自己本身嗰個平台可能佢用緊咩，或者唔知會唔會有啲 mix 嘅計法、嗯、都唔出奇。 係嘅，呢個係比較基本，頭先我哋講嘅基本啲嘅概念。 一啲概念、哦、即係最簡單，好似啲人出人工咁樣，你有月薪制一筆過任做嘅。 係，即係你講緊我。 係啦，咁但係有一啲可能係叫做基本薪金再加呢一個嘅佣金咁樣。即係以前讀經濟都有講㗎嘛，即係你可能按翻你自己嗰、那個你嗰個 business。然之後，你去定立一個屬於適合你或者你嘅員工嘅一個最理想嘅一個薪金計算方法，嗯、我覺得都係好多時候有機會都會係 mix and match 嘅，即係你、嗯、即係譬如頭先講 basic salary 再加 commission 就係、是、都係叫做集合咗兩樣嘢咯，就係將頭先講嘅可能一個叫做純係一個月任砌嘅放題式嘅人工就好典型，大家都有啦。咁因為佣金就係另外一個 system， 佢就將佢擺埋一齊，咁變到你個 basic salary 就會低少少啦，可能比一般嘅工低啲。咁、啊、但係因為你有一部分嘅空間就係靠你多勞多得， 冇錯冇錯， 咁樣樣去左砌右砌， 即係有啲佣金可以分得到咁樣。 係啊，咁所以頭先講我哋講嗰啲都係一啲基本我哋問到認知到咧，但係實際係點？其實我諗 仲複雜啲嘅，咁所以最好係乜嘢咧？我成日都話最好就係咩？喺電台聽歌，因為大家唔使俾錢都可以聽到。 聽個電台啊， 係啦， 喂，又免費啦，你又可以聽得到啦，又可以支持一啲唔同嘅歌手啦。 不過你哋冇得揀聽咩，我揀俾你哋聽咩嘢。 甚至乎我而家播咩，你冇得揀。我今日中意播呢只，聽呢只。I was losing myself.I was running and I was scared Dirty ashes and dirty rash You'd be better, yeah, I know Tell me something I don't know Give me magic like a miracle Thank you for your flowerDon't get me wrong, I like you A little bit overloaded Sneezing, cause I got a cold A little bit overrated With this fancy color makeup on Sorry for being sensitive I just wanna get a little bit control Sorry for being overreactive I just wanna heal on my Fancy color makeup on Sorry for being sensitive I just wanna get a little bit control Sorry for being overreactive I just wanna heal on my own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to take care of my

释怀过几首诗，还在落地面前独杀于孤梦作恶，可以几多黑暗亦会发光，期望再生走陪地与天再生。继续渴望碰每一个太阳，请你继续记住每一种黑暗。当一些缺陷晒在前身，一些希冀照在前面，看得已飞的半月盖在雾霾亦会发光，当得已飞的声音不停发问，能再认识我。 听日有 Jeremy 李俊杰阿波罗，阿波罗其实就是代表住一个光明的形象，不过在这首歌当中表达到的嘢，话俾你听，在光明背后都会伴随住黑暗。世界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条绳索捆绑生命的，如果威胁我们的生活，我不要忘了自己，忘了美好的执着，忘了为爱而活。春秋绿色的天空，透明的彩虹，会柔柔的美风，无论花蝶的冒充，我的心中才不会看不透，寻找世界的不同，逆转时钟需要的笑容，城市的火一场梦，一切都是一场梦，不会背叛的梦，不要我才不要，习惯这专制的地方，如果想要本来就不用翅膀也能放心飞翔， Every day and everything is ever changing, nothing's ever under control, why don't we just let things flow, we don't always have to know something might be trapped in the silly cliches, but our imaginations are beyond what they're trying to say. Let go of what you are, you become of what you might be. Let go of what you have, you might know what you need. 寻找绿色的天空，透明的彩虹，会有 Candy 酸在天空挖一个洞。人是很有趣的，很多时候望着天，不知道为什么会同望其他景观的感觉是很不同，好像可以看穿很多事物，反省到很多事情。可能天空代表住嘅就係无限嘅可能性。 一个人，还是一片云，或者突然最乌云。会记得，别记得，一个人，还是一步尘，或者自然没灰尘。有几多是意识，是肉身？很谦卑的人，很坚固的人，于出生一刹就眉头掉眼泪，而最后碰着几多种好人，几多种丑人。从万世梦中想，谁明白过所有人那样信任并偏人。一个人 人。一个人，谁是一个人？ 陈奕迅最新排台作品当中，同我哋探讨咗到底自身系啲乜嘢人。会不会可以是一片云、一抹尘，甚至乎是一个神呢？陈奕迅《人啊人》。 完整看过你瞳孔再熄灭，临走问问你场面更光烈，将心事错 苏黎山最新拍台作品《爱情只是艺术品》。 拖出一根手指可以跳舞，长得高生得矮都闪一餐烫是好，疯疯癫癫张开口喷气泡 oversize underpriced 通通不要狂躁。I'd rather aim high. Don't wanna lay low. 闪烁眼神配合皮有几好，进入光荣道路下，全体靠自豪代替煎熬。如果有乐园轮流报道，从头寻觅价值，从头自我观察。成为怪胎都好 Flakes up, wave them off, wave them off, wave them off, Flakes up, wave them off weave a moth, weave a moth, baby, weave a moth. I make glitter falls, glitter falls, glitter falls, glitter falls, glitter falls. I make glitter falls, I make glitter falls, I make glitter falls. 谢谢艳艳到，不要太客套。天生花咗少少，崩咗少少，主角驾到。亲一亲，揽一揽，彼此心里有数。再该话不必，不必听你劝告。I'd rather, I'd rather, I'd rather aim high. Don't wanna, don't wanna, don't wanna lay low. 不是我同你同一个构造，企喺度不如让路啊。围起了地盘，太太荒忙。来兴建自由投怀送抱，从头承认价值，从头被你观察，原来放闪都好。Flash that, wave them off, wave them off, baby, wave them off. Flash that, wave them off, wave them off, baby, wave them off.We make glitter falls, glitter falls, glitter falls, glitter falls, glitter falls. We make glitter falls, we make glitter falls, we make glitter falls. I make glitter falls, glitter falls, glitter falls, glitter falls. 郑欣宜 Glitter Falls Part 2。 我都试过跌过痛过，试过绝望，试过自己一个坐喺墙嘅一角。只要我嘅视线向前望，穿过地平线，总会发现到一片岸。回头发觉二十有七，我冇跟过嗰份守则，越嚟越变得患得患失。拎起支咪系可以系有乜讲乜，总系带住希望同埋绝望地过。No。我地过几多风几多浪几多嘅飘荡，希望每个你我都抱住希望，我希望 Cause we're gonna be alright, gonna be alright, Cause we're gonna be, gonna be, gonna be, Cause we're gonna be alright, gonna be alright, Cause we're gonna be, gonna be, gonna be, gonna be. 经过重重的浓雾之后，望住个天，你总会找到一线的曙光。 试过自大，试过骄傲，试过自怨自艾，试过摆脱我的 ego， 试过跌倒不敢再去爱，试过起翻身继续呢场接力赛。我哋总系离别又再遇见，我哋总系遇见又再离别，总系信心毁灭后再重建，直到我哋额头划过弧线，总系兜兜转转。走走兜兜转转，穿过一个又一个圈，抬起左手直到头上的一个圈，总是兜兜转转，停停走走兜兜转转，穿过一个又一个圈，抬起左手直到头上的一个圈。 点新闻之前，听下有 Triple G 嘅作品，作品名称叫做《岸》。 总排华产业供应链呢啲行径损人害己，更加不利于世界经济复苏。赵立坚又话，中方敦促美方端正对华认知，将拜登总统无意寻求同中国脱欧，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无意围堵中国的承诺落到实处，停止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停止人为地筑墙设垒， 強推脫歐斷鏈，停止為了以一己之私利裹合世界經濟，不要一條道走到黑。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預料季候風會在週末期間逐漸緩和。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多云，星期日较为和暖，星期一同星期二朝早天气较凉。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泽安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星河名居。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泽安村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咗，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瑞丰花园都系有意外噶，车龙排到去沙田路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住瑞丰花园。有意外啦，龙尾排到去沙田路近威尔斯亲王医院。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去到中环广场，同埋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去到卫理道。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去到柯达大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是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去到单车馆公园，而九龙入口都有少少龙尾立排到落去兴田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屯门公路入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丁九。重复一次，就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丁九。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车多缓慢，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同虎山道桥底。另外，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间道仍然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广东道近柯士甸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近住弥敦道车多缓慢，龙尾去到帝国中心。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若道车多，龙尾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去芜湖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排到去安定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1976年周恩来逝世，但是希望仍然在每个人的心中。 恩来，你放心，你期待的接力棒一定会传下去。你要相信后面的人一定比我们更强，做得更好。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结局篇》，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正所谓歌仔都有得唱啦。我是一个西伯利亚人，冬天的冠军。来到这些突然变动的日子，脑里面都是会不其然地响起这一句歌词。在很多年前，网络上面流传一个故事，15度，西班牙人穿大褛大手套，西伯利亚人晒紧日光浴。10度，法国人开暖气，西伯利亚人在花园种花。5度，意大利人挞唔着汽车，西伯利亚人揸开篷车游车河。-5度，加州人已经冻僵了，西伯利亚人在户外 BBQ。-10度，英国人开暖气，西伯利亚人开始着长袖。-50度，北极熊撤离北极，西伯利亚军队然后冬季野外求生训练，等待真正的冬天来临。-183度，食物当中的微生物死亡，西伯利亚的牛只开始埋怨农民的手太冻。-273度，原子停止活动，西伯利亚人终于说出面好冻啊，而网民都同时说最近天气开始转凉了。可能我上网上得不够啦，不知为什么跌到15度以下就开始觉得好冻。正所谓新界再低一两度嘛，家住新界的我在这些日子每朝都好想冬眠到春天才起身，又或者我已经不再是一个热血青年了。早多几年未到10度以下的天气，我都只是需要考虑着的衣服靓不靓，但是人大了，我觉得功能性行先都很重要。所以我真的很羡慕西伯利亚人的体质，到底怎样才可以在寒冷的冬天正常活动呢？看过一些科学报告才发现，原来西伯利亚人身体有一组基因特别活跃，可以将身体储存的脂肪直接转化为热量，而不需要经过肌肉运动或者大脑调节干预。虽然先天的优势是很重要的，不过他们原来后天都有方法补救的，就好像生活在当地的人，在寒冬之下每天都会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虽然是容易变肥，但是亦都会提供到足够的能量去活动。唔怪得你哋成班当地人喺午夜浸冰水浴都唔怕啦。所以最后我好想送一首洪家豪嘅《海边的亚豪》俾你哋。喺你哋嗰边嘅海滩跑步应该都几爽噶喎，嗬！终于有藉口食多啲嘢嘅奔神上。 跑出空旷，这次寒和你来冲浪。那水花一浅，拖手不放，辛苦委屈就会善忘。我不忘，我会陪你乱讲。人如在前方，那给我在旁，人又狂妄。贴着你脸庞，喉咙为何热得这么寒？珍珠与奶酪灌两啖啊，就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到家。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逐乱爬，快快吸线，不必你射走。愿意吧，走啊走啊，伴你到家。遥遥望对岸，飞呀飞呀，候鸟像一代不牵挂。关于快乐，我都帮你达成，你就不。小姐随便指点我，一时一时耍悠前扮只骆驼，这次寒说过绝不理咗。人如在前方，那给我在旁，而人又狂妄。贴着你脸庞，赤脚架上够广阔肩膀，堪称世界级雕塑一个。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到家。谁人在背后推你？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裤裙，风吹吹好好瞓，随潮直暖爬，快快吸线，不必你射走。愿意吧，走啊走啊，伴你到家。遥遥望对岸飞啊 双眼神秘将我麻痹，结局要激动向你一亲，不需自卑。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度假，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直暖爬，快快咳线一起看路归啦，就放下走啊走啊，伴你度假，遥遥望对岸打呀打呀，就快被绘尽风景画，关于快乐我都帮你达成，你就不怕，可惜计划好这些到头来，你话唔去？ 唔去啦，西伯利亚太远啦，太冻啦，唔去啦，留翻喺香港啦。听过有洪家豪嘅《海边的阿豪》。 好啦，到我啦，轮到我出招啦，嚟啦！ 亲爱嘅西伯利亚人，你好啊！如果你知道我哋喺香港十几度都已经嗌冻，着晒大褛又着羽绒，你肯定会笑我哋啫。唉，唔好话你哋啊，今日出街见到有啲外国人啊，仲可以着短袖衫，就知有料到啦。所以我估对你哋嚟讲，十几度应该真系有啲热啦，嗬，分分钟嚟到要着背心先搞得掂啊。我听讲咧，西伯利亚呢个名系有沉睡之地嘅意思，即系既然天气冻，啲动物都会冬眠啦。唔知道你哋平时系咪都要瞓多啲觉嚟保暖呢？同埋日照时间都好影响啊！我见你哋依期咧都系下昼三点几就日落噶咯，咁系咪到天黑就唔做嘢去瞓觉噶啦？定其实你哋都好似我咁系夜鬼，夜晚先做到嘢呢？所以我谂，如果我嚟探你嘅话，除咗冻之外，我都应该顶得顺嘅。我几年前睇过一篇文咧，系讲全球暖化点样影响你哋嘅。咁有啲人就会觉得，诶，冇乜嘢啦，暖少少仲好，唔使咁冻添。但系我记得咧，嗰篇文里边讲到其中一样嘢，我而家都记得嘅。其中讲到气温上升系会令到你哋西伯利亚地区嗰啲永久冻土咧融化咗，咁本来喺度瞓紧觉嗰啲细菌就会活跃蔓延去到嗰啲生物嗰度啦。所以我谂你哋处于咁贴近大自然嘅地区生活，一定系最直接受到环境变化影响啊！哎，真系唔好意思，其实本来谂住纯粹写封信咧，表示欣赏你哋嘅，无端端有职业病上身，走咗去讲地理添，我都系唔好再讲落去啦，唔系一间闷亲你哋啊！喺度都系祝你哋今个冬天生活愉快啦！其实怕热多过怕冻的波成常。 不需刻意故作坚强，世界变态非常，不需刻意要去逞强，痛快发泄一场，只想改变四处高扬，何为正确思想，接受现实异常，不要下沉，不要下沉，日常抽空我的灵魂，不要旅留，不要旅留，日常始终似水如云，累了躺于梳化一角，直到昏暗，想原地停留，当初怎么前行，谁可将我拯救，离开黑暗不要坠落，重新解脱不要堕落，如果失去到一段路，再换个方式自救中醒觉， 接受现实异常。 呢只曲原来咧，如果呢个主题系叫全球暖化，都好似几啱啊！呢个世界异常，气候异常 又啱、啊。 突然之间，呢个又 主题曲 张万芝嘅自救日常。 好，咁啊，睇睇今日大家点唱嘅一啲作品啦。咁啊，有一啲比较我觉得正路啲嘅，就有林忆莲嘅《冬季来的女人》啦。咁、 哦、 但系又好似同呢个西伯利亚人。冇乜太大嘅呢個關聯性喺度，雖然我都知道西伯利亞嗰邊嘅女士們咧，佢哋冬天好勁嘅，佢哋都可以著短裙同絲襪嘅，咁我好嬲佩服嘅。 有另一個朋友咧，阿 Sam 咧，佢就話西伯利亞人就諗起俄羅斯，俄羅斯又諗起莫斯科，然後莫斯科就諗到成吉思汗樂隊嘅 歌叫做 Moscow 咁樣。 係 啊，咁 啊，好轉折啊， 係啦，好太轉折啦，咁啊，所以我哋揀咗一個直接啲嘅，就係、是、有人點呢個中油尾嘅 Wanna Be Close to You， 因為天氣凍。嗰度啲人咧，似乎會攬埋一堆，都啱嘅，因為正所謂單身再低一兩度啊嘛，咁所以冬天揾個人取暖都係一件好事情嚟嘅。 嚇，所以我哋就揀咗呢首啊。那次在派對初見，對看你眼裡光線，線索要停留一邊。中了几箭，心动持续了一年，望着你侧边，同伴也许多心惊我失眠，人人扮作丢臂得来的电，迷到了拉远怎我对焦，挨近差点发笑，是我刹那一秒发现见分晓。Say goodbye、oh, None of you could ever catch my eye 我只叫哭笑等你开解 捉到思想被破坏 呼吸考验我心态 像在年龄中摆 承认我太心急想要长大 成熟让我声音为求走咩一个人啊？ 啱，呢个系波性定律。 听我有中游嘅 Yumi 嘅 partner 做咩叫 Wanna Be Close to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9996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637宗输入病例，多11名患者离世。11间安老同4间残疾人士院舍共21名院友确诊，31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696间学校呈报1192宗个案，涉及988名学生和204名教职员。11间学校共11个班别需要停课7日。一名34岁女护士今年初在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假装为6名市民接种疫苗，以获得疫苗接种纪录。今日下午在观塘裁判法院判囚6个月。案发在今年1月至2月底，34岁被告在一个疫苗接种间担任兼职疫苗接种护士。 醫療機構禁止接種中心護士為家人和朋友接種疫苗，避免利益衝突。在疫苗通行證全面實施之前四日，有人前往接種中心並且到訪被告的疫苗接種間，雖然他們沒有接種疫苗，但是獲發出疫苗接種記錄。中聯辦辦公樓設靈堂，供香港各界人士吊唁已故國家領導人江澤民。前政商界人士分批到場，大樓外亦都有市民到場獻花致意。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慧珠形容江澤民與香港關係密切，見證香港順利回歸。民協主席廖成利聯同民協前立法會議員馮檢基下晝到靈堂致意，並且讚揚江澤民作風開明。前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政協常委陳馮富珍、新地主席郭炳聯、新地執董郭基輝、郭基宏、新世界集團執行副主席鄭志剛、東亞銀行執行主席李國寶同埋兩名兒子李文橋、李文斌亦都有到場吊唁。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今晚同聽朝天氣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6度，新界再低兩三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多云，星期日较为和暖，星期一和星期二朝早天气较凉。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隔田村快线咧，而家有宗交通意外，龙尾排到瑞丰花园。另外，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泽安村快线嘅交通意外仍然未处理好噶，龙尾而家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站。而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瑞丰花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系车龙都几长下噶，排到去第一城同埋沙田路近如翠苑。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消散紧去到丁九。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税务大楼，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翻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都系去到新楼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小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连翔道去柯士甸道方向龙尾排到去民安队总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教育局联同国家教育部合办2023至2024学年内地高等教育展网上博览。俾学生同家长了解多啲内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计划嘅详情，同香港学生喺内地嘅升学概况。今年嘅教育展喺网上举行，想知多啲可以喺12月3日到9日上 www.studymainland.hk 睇下啦。 今年10月召开嘅中共20大，关系到国家与香港嘅未来发展。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关系到一国两制的行稳致远及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 因此特区政府邀请中央宣讲团来港讲述二十大精神，让各界更充分认识学习二十大精神的重大意义。 12月3日下午3点，中共二十大精神宣讲会，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港台电视31、32现场直播。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Lord, I said it.

呢个系 Alan Walker 嘅 Mix， 我谂呢首作品就系大家好大机会认识佢嘅第一首歌。 I'm sorry. 听下 Alan Walker 嘅第一首推出啦 single 嘅作品叫 Faded 啊。而佢嘅作品咧，其实要睇埋 MV， 特别早期嗰啲嘅故事性咧，非常之强。因为当佢出完 Faded 之后，出下一首歌咧，个 MV 甚至乎喺香港度拍嘅添。 My breath, remind me how it feels to hear your voice. Your lips are moving, I can hear a thing. Living life as if we had a choice. 听过两首啊，佢有 Sing Me to Sleep 同埋啱啱嗰首 Dark Side。跟住听紧咧有呢一首 Alan Walker 作品叫 Where We Used to Know。一月头就会嚟到香港噶啦，咁啊，琴日有啲消息出咗，大家都热烈讨论 Alan Walker 啦。所以今日呢个 Mix 就拣嚟佢唔同时期嘅作品咧，送俾大家嘅。最后送俾大家有 Alan Walker 嘅作品叫做 Play 啊。